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72集。秦宁说最多只能吃5颗的药，齐成在出门前就已经吃了5颗，再加上刚才的4颗，药物过量无疑。赵医生在电话那端一边叫着胡闹，一边八卦顾胖子的下场，还一直让秦宁等一等，他正从机场赶过来。 还打什么针啊？他现在镇定的，你拿刀砍他，他都不带眨眼的。这药就是他前几年吃上瘾的东西，明天估计就发烧虚脱了，其他的也就是影响心肺，影响性功能，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。另外啊，他是不是摘掉了监测仪？我就觉得奇怪，这数据怎么跟昨天一模一样啊？哎呀，老爷子，您家孙子自学成才啊，都能当黑客了，不带监测仪还能往服务端发之前的历史数据，人才呀、啊、这个。 齐爷爷居然还嘿嘿直笑，一脸骄傲的模样。迟志涵气得都不想说话。 反正吃药这事儿，他最后肯定得找老李，身体的事儿不归我管，我也懒得管。 赵医生直接撂摊子，他那边一直有车辆来往的声音，撂完摊子停了一会儿，才又提高了音量，却是问候齐爷爷的。 老爷子，撑住啊，我这儿还有惊喜给你呢。 哦，惊喜？你打算给我捎个女人带走？嘿嘿嘿，行，我等你。 哎呀！齐爷爷笑得脸上的皱纹全都挤在了一起，答应得很爽快。寒暄和生离死别毫无关系，这个病房里看起来没有悲伤，反而让他这个不姓齐的人，一开始心里非常腹诽齐家的人，鼻子开始酸。齐爷爷眼尖的看到迟志涵吸鼻子，迟摆手：“ 哎，别哭别哭，我早说过了，我过完年都76了，喜丧了，哭个啥嘛？来来来，都坐过来。” 齐爷爷指了指病房里的所有人，李律师笑着又去外面会客厅搬了几张椅子，几个人围着病床，看起来倒也热闹。 哎，你老公呢？ 齐爷爷问这话的时候眼睛斜了一下，齐宁很不自在地别开眼。 你真当爷爷瞎了呀？闯进来那几个记者全都是熟面孔，要是小橙子不留下来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嗯，哼，顾哲那点伎俩你居然那么久都没动作，放任他把方案书都做到了董事会上了，我就问问你想干什么。把娃抱走了，小橙子交给了小池，外面放着你老公，里面留着齐鹏在这里请君入瓮呢。嗯，感情我这老头子弥留之际还能发挥余热给你做一回瓮啊。 爷爷， 想给顾哲安个翻不了身的名声，逼迫濒死老人修改遗嘱，整个大点的舆论，顺便搞一波事是吗？ 齐爷爷阻止了又想说话的齐宁，挥挥手。 爷爷， 嗯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布了一年多的局，想趁着这一次一网打尽吗？哼，那是集团的半壁江山，你这一棍子敲下去，不怕敲到自己啊？今天顾哲最后的动作你都看到了吧？就他这种猪脑子，被逼急了最后也会狗急跳墙，何况藏在后面那些蛀虫。 您都说那是蛀虫了。 齐宁的嘴唇撅了一下，居然有些撒娇讨饶的样子。 一个个来不好吗？非得一次性搞定，懒成这样啊。嗯。 我呢，以后没机会教你了。今晚就当是最后一课吧。这些人这么多年在集团拉帮结派，很多东西啊，从根儿上开始就烂了。我说过很多次，逐个击破，撬人墙角，才是最快瓦解他们的办法。你智商再高，能力再强，再看不起顾哲这样没有脑子的猪头，十个顾哲一起出来要弄死你，那也是分分钟的事儿，压都能把你压死。心别急，别想着在我走之前把事情解决了，能让我安心的走啊，这一点呢你还得跟小池学一学。刚才我击顾哲的时候，只有小池一个人坐立不安，一直想拿凳子做防御，只有他一个人注意到顾哲的表情越来越不对。 齐爷爷伸手指了指他的几个孙子孙女， 其他几个啊都没反应，都觉得我这样教训人挺对的。齐鹏甚至还在开小差，拿着手机不知道在发什么东西。 我在给赵医生打电话呢。 齐爷爷哼了一声，转向齐城。 哼，还有你，他那个体重你怎么想起来用手去拦的啊？小池都知道找凳子，你居然第一反应是掐脖子。哎呦，哎，真亏你想得出来。 齐城脸红，回答的倒是很老实。 他那里最细，其他地方我抓不住。 我真的是，哎。 齐爷爷精瘦的一张脸上写满了无奈，停顿了一下，语重心长： 你们这辈子都过得太顺了，就算橙子常年生病，排除身体上的，他的日子过得也比普通人好得多。我走了，护你们的人就又少了一个。我不担心你们三个人的感情，我担心你们前半辈子的宠爱会害了你们呢。哎呦， 齐爷爷叹了口气，最后这句话向着齐宁说的： 做事情要么做绝，打得对方永远别想翻身，要么就做漂亮，让对方哪怕翻了身也没办法挑你的错处。这话我要跟你说几遍呢。顾哲这样鱼死网破的，一年到头碰到的还少吗？你是孩子的妈了，这条命啊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 齐宁低头没有再辩解。齐爷爷沉默了一会儿，没再继续教训齐宁，转了个话题，下巴指了指洗手间： 那个丫头啊，你先陪橙子去把手洗了，她那手举半天了，我看着都累。 哦。池志涵一个指令一个动作，一整个晚上她心里担心的事情太多，现在气氛松弛下来，整个人都处在死机状态。齐爷爷拍拍齐城的手： 哎，安慰安慰他，他从进病房到现在一直都是懵的。 齐城进了洗手间，直接关上门，对上池志涵疑惑的眼神，低声解释： 我姐为了下套让我姐夫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，当着你的面说，怕我姐自尊心受不了。 池志涵仍然有些傻愣愣的，齐城摸摸他的头发，眼底有歉意： 吓着了，之前 我只知道爷爷想给我姐上一课，一直到过来之后被交代了那通话，我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但是那时候又不方便跟你说。 所以他坐在了靠门的位子，出现动静站起来第一时间挡在了他面前。迟志涵还是低着头帮齐成解开衬衫袖口的扣子，完好打开水龙头。齐成抿嘴关掉，手指用了点力让迟志涵抬头。迟志涵眼眶红红的，表情窘迫，和齐成对视了一眼又想低头。齐成皱眉， 怎么了？ 就是感觉自己很没用。 迟志涵又低头开始企图给齐成洗手。 今天这种情况我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我都不敢问你现在这样强撑着什么时候会垮掉。 水龙头的水有些烫，迟志涵手指缩了一下开始调冷水。 先洗手吧。 齐成由着他把自己的手拉到水龙头下面冲，没说话。 你爷爷其实一开始就跟我解释了顾哲的事，这些事你早知道了，他是说给我听的。 当时他还奇怪为什么齐爷爷说话的时候都是对着他说的。迟志涵开始挤洗手液， 他怕我事后怪你瞒着我，所以先解释了。你们都很顾及我的想法了， 在这种时候还顾及着他的感觉，所以他心里闷闷的，帮不上忙反而拖后腿的感觉。齐成往前走了两步，把迟志涵环在怀里，把自己的头搁在迟志涵的脑袋上，这是他们两个最近很熟悉的粘人姿势。齐成的声音也很轻， 这些年我一直都是这个感受，可是真的是因为你让我今天才终于可以做点什么，虽然方式并不好。 齐成又关了水龙头。 别洗了，够干净了。 迟志涵转身直接埋进了齐成的怀里，真的靠近了才发现他心跳快得不像样子，隔着西装外套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的体温烫得惊人。 你还能撑多久？ 撑到最后。 我喜欢你爷爷。 他是真的喜欢这个老人，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的见面。 我知道。 齐成低头吻了吻迟志涵的头发。 出去吧。 迟志涵终于抬头和齐成对视，最难过的应该是家人，这么好的老人最终也仍然需要告别。老人嚷着这是喜丧，嚷着自己活得够久了够累了，却仍然在最后的时间给最不放心的孙女上了一课，言语里都是对他们的不舍。齐家人都没有哭，齐成甚至连眼眶都没有红，他们都安安静静的面带微笑的坐在老人床前，陪着老人聊天，听他一字一句安排自己的后事。迟志涵被这样的气氛压得胸口闷得发痛，却终于也学着和齐成一样安静的陪着老人走完最后一程。走出洗手间前，齐成细细地擦掉了他脸上的眼泪。 别哭，要不然他会走得舍不得。 迟志涵牢牢地记得，他一直低着头看着齐宁一点点把他自己手上的指甲抠成一块一块，看着齐鹏一直拿着手机翻来覆去地给齐爷爷看太空的照片，看着齐成脸上微微泛着不自然的潮红色，却仍然握着爷爷的手。 本集结束了， 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